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马赛克壁画在我国许多单位落成。两位伟大领袖的马赛克壁画分别在黄海南道拜川郡水源农场、江原道元山市龙川合作农场和新义州化纤厂建立。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马赛克壁画建立在咸镜南道新兴地区革命战绩地白玉山密营和折岛长谷会议的地方。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马赛克壁画在光明星制盐厂落成。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